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Christine、淡仔、汤姆。 早晨，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月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咁今日咧就有教主黄毓民喺度，有黄杨达，有 Christine， 有汤姆，有淡仔咁样，咁就人就多啦，但系发挥作用。 你未失声喎、 啊？咩啊？ 你犀利喎你！我你马不停蹄喎、啊！呢两日 我失，我又冇我 九月一号夜晚开始，你就已经系啊，你又俾人拉啊，乱噏嘢咁啊！ 系啊，系我冇乱 咁拉咗，跟住差馆又搞成晚啊， 系啊， 跟住第日又开记者会啊，咁跟住又去呢个荃湾警署度声援啲手足，又做节目啊，咁样 系啊，咁啊，咁呢啲即系你都系想讲小事咧，咁样 咁梗系湿碎啦。 冇咩， 好大镬！八点钟嘅差馆都未出嚟，九点钟要东区法院，系咪啊？即系，唉，所以咧嗱，抗争系要付出代价嘅，唔系鸠叫就得嘅。屌你，唔系喺度鸠做就得嘅，系咪？占领中啊！咁声嘶力竭嗌完就占领，而家又话唔占领咁，屌我唔知佢想点，真系，唉，真系大镬！呢、這个即系书生造反三年不成。但系都唔緊要，你喺度消耗民氣， 唔做啊！而家屌， 消耗民氣，嗰度大鑊啊嘛，大佬。喂，你而家接受即系呢個彭博通訊社訪問，就話而家即系已經係等於佔中失敗嘅啦。咁嗰個佔中失敗嘅講法就係話，其實都未佔中，點佔中失敗？我都拗曬頭。即系我講話要佔中，跟住咧就要挟共產黨攞一個符合國際標準嘅方案出嚟，係咪？嗱，呢個其實喺個即係個前提上邊係錯嘅。 係 點樣錯咧？第一。喂，香港的民主是要靠香港人去争取的嘛？ 是啊， 你不是，你是期待人大常委会，因为你说占中，跟着他定那个政改框架呢，就是符合国际标准的。那这个是不是错了呢？那还是什么港人治港呢？是吧？跟我们要提出前文制宪，是吧？香港人去修改基本法，是吧？甚至乎叫你班契弟去公民投票，辞职公投，是吧？就是拿这个，就是所谓议题出来辞职公投。喂，你都做唔到，咁你都要期待人大常委会，因为你恐吓佢，咁你咪黐捻咗线咧？喂，共产党点会俾你几个书生恐吓到？跟住佢就俾，哎，我怕捻咗你，你占中啊，香港会玩完啦，咁我俾个符合国际标准嘅方案你咧？咪呢个喺前提上立足点系错噶嘛？咁当然有啲人话，如果我个立足点就系、是，如果你喂我哋争取自己去修改基本法，系咪？因为基本法本身已经系唔通嘅，系咪？咁即係我晨早講過，2007年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出咗嚟之後，我嗰陣時社民連嘅主席，我同埋陶君衡同埋呢個梁國雄仔喺禮賓府後門燒車胎抗議噶嘛，大佬啱唔啱啊？嗰、那個就係話2007年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已經定咗你2012年係點樣選呢個特首，就係小圈子選舉，但係2017年可以俾你選，但係2017年俾你選，俾你普選行政長官咧，就一定要提名委員會。喂，講得好清楚啦，嗰陣時已經係係咪？咁你就喺七年前，你就係根本就要用群眾嘅力量去否決佢呢一個咁嘅決定，係咪？你係唔可以管我哋香港嘅，係咪？所以我哋先至提出五區公投喺2009年，係咪？將個政制發展決定權還俾人民，不過俾你民主黨抽後腿，係咪？大家要講下呢啲嘢先得嘅，有個脈絡，有個經過喺度嘛。到今時今日，你爭取民主，原來你個立足點就係希望共產黨開恩。但你希望佢開恩呢，你仲要用一啲即係大佬，喂，佔中係咪你恐嚇佢咁？佢覺得係恐嚇佢噶嘛，係咪？咁而家佢話佢不受恐嚇啊嘛。 我覺得恐嚇佢冇問題喎、啊，即係你群眾運動本身係恐嚇。 唔係啊， 但個問題係你嗰個運動嗰個核心唔係話期許佢會開恩，你係知道佢唔撚會開恩，你先至要公民抗命啊嘛。 啱啦，而家咧，譬如話佢和平佔中運動就發個聲明。 即係回應翻呢、這個即係戴耀廷嗰個講法，戴耀廷話已經玩完㗎啦。 啊，不如咁樣又可以俾阿美國人講下阿戴耀廷嘅講法先啦。 即係彭博點樣？ 即係彭博嗰個講法。 係啊係啊，要用英文講嘅真實啲啊，冇諗話係斷章取義。 係啦，咁彭博嘅講法咧，佢就係 即係佢彭接受彭博訪問嘅時候，戴耀廷嗰個緊講法。 係啦，佢就引述佢就話 ：Ask whether its strategic aims of getting China to permit universal suffrage that meet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have failed.Tai said, up to this point, we failed. What we planned is that we used the threat of the action to create a tension. 这个就是他的 说法。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我们用这个占中来逼 他 提出一个所谓符合国际标准的方案，这个就失败了。 这个策略已经失败了。 这个策略已经失败了。 你失败就梗了，屌你老妹。因为你失败的原因就是在于你一开始你就错勾了。你一開始就覺得嗱，我而家擺個姿勢出嚟，我話會佔領中環，佢根本佢就冇諗過佔領中環，佢係諗住我話佔領中環，你就會熬底， 係啦， 然之後跟住你就會落個決定嘅時候，就會俾佢嚇開到去啊，真係會有真普選入到集國際標準之類之類。咁你話如果喺呢個層面嚟到講咧，我哋係失敗咗，你由咁樣諗你就已經失鳩敗咗啦。你點可能會咁樣諗咧？不過我唔打斷你，你繼續講埋佢，我哋引述完佢先至評論佢。 係啦，咁佢跟住之後咧，亦都有問到咁你會幾即係佔中嗰啲方面嘅資料。咁跟住咧，佢就話Tai 即係戴耀廷啦 who had previously said he was confident it would mobilize at least 10,000 protesters, despite mustering that number now as a maybe.Occupy Central will choose a day to minimize possible economic damage to the city, he said. 咁啊，跟住 即係如果佔中咧，而家會搞佔中咧，就即係有10,000人啊。咁但係咧，就要喺嗰、那個即係經濟，即係嗰個傷害最低嘅時候，先至最低嗰一日先會出現嘅。 係啦，咁樣唔係啊 ，Christine 你 miss 咗有一個啊，即係佢講話而家已經係。嗰、那個喺嗰個策略上失敗咗之後，而家主要嘅目的係引起群眾關注嗰段咧。 佢嗰一段係佢嗰個訪問到講嘅，即係佢係啦，佢就話 who， 即係佢就話Tyler, who is a law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aid Occupy Central has set an extreme baseline, hoping that China would discuss moderate demands for democracy. 跟住佢就話Beijing refused to back down. He said so the strategic part should end. Now the thing we want to achieve is more about the civic awakening. 階段性策略已經係完咗嘅啦， 就已經完咗啦， 就係要即係公民覺醒，係 啦，引起個多啲嘅公眾嘅關注啊，咁樣啊，公民嘅多啲意識嘅抬頭嗰啲咁撚樣。屌你咁喂，都係佢都有其中一個咁嘅作用。咁但係你唔撚使為咗呢一個咁作用，叫咁撚多人走去坐監，大佬。 又不用坐監的非法集結 不是有案底啦是不是不用叫那麼多人特地被人拉就是為了等人家公民覺醒樣又威脅不到人 至少還要在差館困你10-8小時 有我們有三個手足是20多小時這樣這個我們會投訴一會先說好啦那出完這個這樣的彭博訪問之後呢跟著佔中就知道賴嘢啦，賴嘢啦，跟住就發翻個聲明啦，發翻個聲明就係講翻就，其實唔賴係咁嘅，嗱大家有少少誤解啦，但其實講完都係咁嘅咁樣。嗰、那個佔中聲明喺邊個度？ 喺我度，你想讀中文定英文？ 中文啦， 中文好。咁佢就話咧，佔中運動嘅意義咧就唔會喺度完結。咁香港人咧喺民主路上係唔會認輸嘅。咁佢哋亦都係會言出必行，會緊守呢個履行。即係需要中央去履行他們的承諾嘅。咁另外咧，佢就話其中一個重要的意義咧係促進公民參與，咁就將公民覺醒的信息咧傳揚開去。但係佢哋肯定咁樣話咧，唔會退縮，一定會有佔領中環的行動嘅。咁就以表示他們的不滿。咁第三點咧，佢哋就話有同感咧，已經係佔中已經走到去到對話的方面。咁今後咧會。繼續支持佔中運動， 佢亦都話，即係和平佔中嘅支持度並冇喺呢個咁樣嘅中央落閘之後咧就有所減弱。雖然有啲人咧淨係睇到眼前嘅實效，但係都有得新嘅支持者咧就加入，因為佢哋非常之憤怒嗰啲咁樣。咁然之後去到最後咧，就係咧，因為避免我哋嘅計劃受到干擾咧，我哋唔會今日咧具體説明咧和平佔領中環嘅日期。我哋而家現在好肯定能夠同公眾講嘅咧，就係嗱呢個重點啦，就係好肯定咁同公眾講嘅。 嘅，等大家有翻信心嘅就係和平佔領中環係必然會出現。我哋可以肯定呢次行動將會方便所有香港人都能夠參與，亦都喺適當時候用智慧嘅方法讓全港市民知道嗰啲咁樣，即係話唔會走數嘅，即係唔會走數嘅。吓，点都做一次俾你睇睇咁样，咁但系有冇用咧？就唔好讲呢啲啦，大家咁样，咁系咁样嘅意思嘅咁样。喂，嗰、那个占中嗰个所谓嘅起动式，31号到而家，今日先至9月3号，几日冚家拎乜沟都未做，跟住然之后就已经话俾你听，做就冇沟用噶啦，讲明俾你听。不过因为我哋讲咗个头咁捻大，我哋点都做捻埋佢啦，嗰啲咁样。喂，屌，我真系觉得即系。點教主你有咩感受咧？真 係唔係嘅，你一過去呢十幾個月咧，即係煲咗咁耐，唯一嗰個效果咧，就係令到嗰啲泛民主派好多人咧，就即係喺成個政治，即係呢個所謂政改嘅嗰個博弈或者角力裏邊咧，就可以出鏡咁解嘅。 係 有咩作用咧？其他咁又令到即係特別係呢個戴耀廷嗰個知名度即係大增。咁其他有咩效果咧？請問， 所以其實成個運動 有啲人又好唔耐煩嘅，已經係。 啊！ 啲人見到我，喂，幾時佔中啊？我關我撚事咩？我話， 嗯， 係咪？即係你係好成功咁，所謂 agenda setting， 我哋講嗰個議題設定，你好成功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抗爭嘅手段嚟嘅，相當有力嘅手段嚟嘅。原本你話公民抗命佔領中環呢八個字，真係即係有殺傷力噶嘛。咁但係你過去一直以來所做嘅嘢，包括 D Day 一、D Day 二、D Day 三，係咪？喂，铺你做嘅嘢，你系冇办法凝聚民意，凝聚民气，你只能消耗民意啫嘛，你明唔明啊？仲有你将啲激进派几乎系排除在外噶嘛，好多系咪？佢话冇咁啊，社民连人民力量都有份，屌嗰啲唔系激进派嚟噶，系咪？你将嗰啲即系话，其实好期待真真正正嚟一次大规模抗争嘅嗰啲人系排除在外噶嘛？系咪？咁所以个问题就系话，正如我头先所讲，喂，你低温。你整個訴求或者這個所謂和平佔中行動那個立足點的前提已經是錯了嘛、你希望共產黨因此是吧而因此的基礎底就是因為他怕你佔領中環但是你事實上沒有佔你是說的、是準備佔是吧那你如果不交一個有國際標準方案我就佔領中環的初衷是這樣說的現在就說我即係用佔領中環嚟逼佢交一個符合國際標準方案，咁但係佢冇交到，咁喺呢一點裏咧，我哋係即係策略上咧就已經係失敗㗎啦。 玩撚完啦。 咁而家就唔講話，我都要繼續逼佢交一個有國際標準方案，因為佢話已經交咗出嚟，係唔符合國際標準嘅方案。咁而家呢再 逼佢都無謂啦。 逼佢都無謂啦，再討論都冇意義㗎。咁而家我哋和平佔中唔會走數咧，就係我哋要繼續爭取真普選，係嘛？要呢、這個即係、公民覺醒。屌，我哋做咗幾廿年啦。自覺覺他係咪做咗幾十年咧？日日都做緊啦，啱唔啱啊？通過輿論係咪？通過自己嘅專欄節目係咪？做咗幾十年啦，已經啱唔啱啊？ 出咗漫畫，大家記得買噶嘛？ 啲係咩意思啊？ 我都是公民覺醒的、 OK 你突然間作一些跳躍式是吧、這個都是公民覺醒來的、OK 文化抗 爭日日都做緊的啦啱唔啱啊？係咪？即係我由2006年去組織政黨開始是吧呢八年，喂大佬，边日唔系做紧呢样嘢？大佬啱唔啱啊？搞网台，边日唔系做紧公民觉醒嘅嘢？大佬觉唔觉醒就定系瞓觉呢个就即系冇计啦，唔系自己嘅能力范围可以控制得到。有啲人系觉醒啊，定系瞓咗觉系嘛？至少而家好多人觉醒啦，我讲咩佢都叉住我咁唔家阵，咁咪觉醒咯，系咪先？系咪做又死，唔做又死，系嘛？咁如果我哋计较呢啲人去评论我哋死咗九年啦，啱唔啱啊？好简单。即係等於你戴耀廷係嘛？即係我哋從來都唔會懷疑佢動機嘅係嘛？我又唔中意用陰謀論去估人嘅。 我都覺得唔 係。係嘛？但係你而家個做法就係真係，喂大佬，好大鑊啊嘛！咁嗰啲泛民政黨明知道就唔可以擒上去和平佔中個台度，一定要俾你叫幾個書生，因為佢哋基本上就已經冇曬任何嘅即係道德感召力嘅啦，唔好話道德感召力，號召力係冇曬嘅啦。 係啊， 上去就斬衰嘅。係 啊， 咁你成日俾呢幾個書生喺上邊打下鼓。是吧聲勢力竭咁希望可以動員到啲群眾係咪但係個結果係咩呢8月31號禮拜日嗰日就得係咁多人啦 幾千人 係咪 五千人到啦 屌你少過我哋六四 比盡 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嘅人係咪 咁佢吹雞好闖絕嘅又咁講吓不過都唔係啦吹雞成好撚耐啦屌你老尾吹雞一年幾兩年啦咁樣 我自己的感受好深啦，有几样嘢比较啦，即系冷静啲咁去讲咧，有几样嘢比较啦。我唔系主要想去特登今日开个节目去批评你啦。我一年前就话你鸠做啦。咁鸠做嘅体现系乜嘢咧？点为之鸠做？有好多人就话唔系咪做啲嘢冇用就为之鸠做？唔系，再澄清一次，唔系呢个意思，而系话你去做一啲又冇效果嘅嘢，又为成个运动带嚟伤害，即系话你又耗散、导引晒啲文气去嗰度。消耗晒啲文气，令到原本可以发挥作用嘅地方发挥唔到，咁样为之鸠做，系有伤害性嘅，冇效之余仲有伤害性。咁而家基本上就系百分之一百，你系实践紧我对你嘅批评，你实践紧我当日对你嘅讲法，就系你而家所有文气导引晒你嗰度啦，所有嘅聚焦焦点去晒你嗰度。譬如以呢两日为例咁讲啦，以呢两日为例，所有嘅焦点都喺晒占领中环嗰度。由呢个咁样嘅占领中环嗰个启动式开始，主流嘅传媒、主流嘅报道不断就去睇呢个咁样嘅占领中环同埋泛民主派，佢哋有咩会做？结果喺呢个咁样嘅所谓嘅占领中环启动式嗰个开幕礼之后，乜捻嘢都冇做。然之后所有焦点喺晒嗰度去报道，你乜捻都冇做。然之后激进派嘅人士喺李飞访港嘅期间多番去作出咗抗争，然之后大规模被捕，跟住就冇人去理。咁呢个咪就系出咗嚟，就系话导引晒所有嘅焦点去晒你嗰度，但系你唔捻做嘢嗰个伤害咯，系咪？好啦，呢个系其一，其二一样嘢就系话，喂你，因为我自己感受好深啊。我琴晚喺荃湾警署喺度等嗰几个拉咗嘅手足。放翻出嚟，保釋翻出嚟，都扣留咗廿幾個鐘頭。咁有三個最長嘅拘留咗廿幾個鐘頭，係完全冇必要嘅。我哋必然會投訴嘅。咁但係對於我最大壓力，對於我個人嚟講最大壓力嘅地方，我即係你俾我對住獄卒，我又唔覺得好大壓力；俾我對住差人咁樣，唔覺得好大壓力。最大壓力嘅就係對住啲手足嘅你嘅僆仔嘅屋企人。嗰下嘢最大壓力噶嘛？你估推人哋去公民抗命好撚過癮啊？屌你老尾，我自己坐好地地啊，大佬！我睇到佢哋俾人包緊嘅時候， 我哋有啲係二十歲留下嘅， 係啦，有十琴晚 有父母即係跟住嚟嘅， 係啦，咁樣琴晚拉其中一個嚇、啊，我哋嘅手足十八歲，跟住佢老豆老母又喺度，佢老豆老母都係手足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咁啊，另外有一啲咧，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咧俾人拉咗都冇人知道。因为佢唔撚俾打电话出嚟，咁我哋又唔知道，跟住然之后佢屋企人又唔知道，跟住然之后咧，足足系过咗廿个钟、十几个钟头之后咧，佢屋企人先发觉，咦，点解仔唔撚见咗嗰啲咁样？跟住周围揾去睇下个仔吓，平时参加啲乜嘢？喂，屌，原来我参加粤公民，系咪你哋搞到个仔俾人拉咗咁样？跟住查下查下，揾律师查下查下，先知道哦，原来喺嗰个警署入边抛紧，佢唔俾佢打出嚟。喂，叫人哋个仔去公民抗命，系唔撚过瘾嘅一件事嚟噶，哥。起码一件事要有价值啊！我唔系话一定会成功，做嘢就唔知系咪一定会成功嘅，唔捻知嘅。喂，咁但系起码嗰件事有价值啊，大佬！你搞到咁捻行冚家拎，然之后叫咁捻多人嘅仔女走去出嚟俾人拉，然之后跟住就系话出嚟嘅效果就系话，喂，嗱，失败就梗噶啦，而家就冇用嘅，志在唤醒下群众。即系等下大家有啲关注，同埋即系等人哋知道我哋唔会走数咁解嘅啫。我哋唔会走数做，即系嗰个声明。原本佢嗰个彭博嗰个访问睇完之后，我都冇咁嬲。占领中环出埋嗰个声明去补镬嗰阵，我先真正嬲，就系话而家就系出个声明，就系话嗱，大家唔使惊。虽然阿戴教授做咗个访问，但我哋唔会走数，我哋做就点都会做嘅，系咪都会做？虽然而家咧就已经系成个声势好卵弱，成个效果好低，但系为咗咧即系吓，大家就唔使惊，我哋承诺会出现，一定会出现。我一路都话啦，我相信佢哋系会做噶。喂，有一班人咁俾人拉下，喂，过去咁多年我哋做好多次噶啦，咁样系嘛？最近又拉咗一大批啦，啱啱呢两日啦，亡党咁样拉， 好啦，23个加埋 吓，好啦，咁样咁要做， 最多拉得最多人， 要做系可以做到噶，咁但系做嚟就系为咗你哋嘅光环。喂，你哋唔好为咗自己嘅光环冚家铲，叫人哋嘅仔女抗命啊！扑街，你讲唔捻通噶嘛，大佬？你講你都話俾人聽，我唔係話你一定要寫包單包生仔，一定要成功爭取到。 仲有一樣嘢咧，就抗爭各有各做都冇所謂。咁但係你唔可以對嗰啲有去抗爭嘅人嘅視若無睹。譬如好似你去公民23个人俾人拉，你係咪和平佔中？喂，你如果既然作為一個所謂公民抗命運動，你係咪要回應下呢23个人俾人拉嘅事件咧？冇嘅喎。 我屌你老尾，而家就系各有各做得嚟，就系、是、话你死你前咁样噶喎，系 系啊， 系嘛， 系啊， 喂，佢哋嗰啲搞暴力嘅唔关我哋事，佢仲划清界线噶，屌你，咁你香港民主仲有咩前途啊？你班人屌你，除咗系当家家走，系咪即系煮饭仔咁样玩之外，仲系你围内嘅要， 系啊。 是吧 又要你揀揾 喂喺成个社会嚟讲屌有二十几个人因为去反李飞被人拉屌你呢个系大新闻而家抗争嘅运动嚟讲系都系一个重要嘅事件嚟㗎嘛。喂你嗰班泛民主派吴家產粒声都唔出嘅。係咪冇反应嘅。我、哦、你被人拉就屌你咩就系屌哇就个天冧落嚟㗎啦。好大件事嘅。好大震撼嘅。其他嗰啲人因为去公民抗命或者去喂针对啲京官是吗叫做台湾叫创星或者抗议他屌你被人拉了二十几个人然后警察用得很粗暴的手段屌你那班契弟你和平占中有什么反应 啊你是完全没有反应的我不要说你的泛民主派政党是不是要声援是吗但是你和平占中运动作为一个都未举行这个所谓公民抗命的各个活动在那里仍然噏嘅階段，喂，有版俾你睇嘅，屌唔好成日講坐監啦，我講過九啊幾次，唔係你李柱銘余若薇去坐監，就真係屌個天冧落嚟嘅。你坐監咧就真係尊貴啲嘅，屌你乜其他啲坐監咪抵撚死嘅，黃日達坐監咪抵撚死嘅，係咪？黃毓民去坐監咪應份嘅，係嘛？佢哋去坐監係唔掂嘅，香港會冧嘅。喂，你已經分撚咗階級啦，仲有非法集結係唔使坐監嘅，小弟上訴到去。即是呢个高等法院就是打甩咗唔使坐监啦帮你班契弟啱唔啱我初初是判坐监嘅缓刑。咁如果比照我的案例你全部都有机会坐监缓刑係咪但你而家係唔使坐监嘅唔好成日都讲坐监啦。你如果继续讲爱与和平就唔使坐监嘅唔排除有暴力就要坐监 ,ok? 嗯 係咪戴面罩都唔得屌你到时我戴三千个面罩去屌你老母你占中嘅时候。先，如果戴面罩的人多靓过你冇戴面罩，佢咪扑街啦！你系咪先？ 喂，不如我哋播一下佢三十一号嗰条片。 公民抗命！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 去到嗰日，我唔讲住。去到嗰一日，大家都知道我讲紧边日，好多人想知系边日，我唔话你知住先。去到嗰一日，去到嗰一日，去到嗰一日，我哋做咩啊？占领中华！ 其实呢个是三十一号佢个占中嗰个开幕礼嗰一日嗰、那个佢嗰、那个场面咁，我之前冇播啦。 呢个咧就系因为要通过即系、情绪激昂嘅演讲去感召群众。 系啊，但系感召唔到。 咁但系感召唔到嘛，系咪？仲有即系声线系有问题，所以有时有啲人天生系有呢种能力嘅。 吓， 即系好似黄杨达咁样。 郑重泰有冇 啊？系咪？郑重泰都争少少。呢个系要训练嘅。你系嗱，你即系呢啲咧，我哋自己过去咁多年咧，经常喺台湾睇嗰个选举嗰啲。即係造勢大會啊！你就真係個個行出嚟就有呢一種咁嘅魅力，即係嗰啲候選人，我話俾你聽，特別係民進黨嗰啲造勢大會，係嘛？好激情嘅。當然呢樣嘢即係激情，佢哋可能覺得冇必要，但你又要扮激情啊嘛。吳家產後面寫抗命兩個字，係嘛？跟住即係好好悲壯噶嘛，跟住行出嚟佔領中環咁。但係你呢四個字啊，嗱我哋學一次佢咧，佢講我就學唔到嘅，係嘛？我諗。公民抗命，佔領中環，起碼都要咁啊嘛！屌你老尾，啱唔啱啊？ 第一代佢度， 唔係啊！嗰個畫面咧，嗰個畫面咧，其實都好體現到而家嗰個狀況，就係、是、有個人喺台度鳩叫，台下冇人理你。 係， 你而家即係你班人就喺度嚇攞霸住個台，然之後就攞曬啲即係聚焦美光燈，跟住然之後，屌大家台下啲嚟就嚟啦咁樣，咁但係你要先做先啊嘛。 做先得噶。我相信佢最後都會做，但係真係夠做就不如唔好撚做啦，屌！即係等於 咁，佢一定會做嘅，個組仔即係咁，你有幾千人或者一萬人咁點咧？跟住 幾千人咪俾人拉咗咯，咁咪俾人大新聞。 唔係啊，如果你佔領中環有個期限嘅，拉咩啫？人哋喺清場之前你走曬啦，咁仲拉咩啊？ 總有一批人會被人拉嘅， 咁咪就係咯，梗係一批人被人拉咯，係咪？ 會有一批人被人拉嘅。 咁好啦，而家個問題就係你呢班發動佔領中環嗰啲係咪一路坐到人哋抬你走為止咧？ 唔係，係都唔奇，係都唔奇。咁但係都係冇撚，即係都唔撚係咁樣做啊！屌嗱聲咁樣。雖然我而家聽到有啲風聲就係話，其實有一班人，有一班人都已經覺得就係話，其實去到人大落閘咧，去到人大落閘咧，係有一班核心參與佔領中環嘅人都覺得就係話，喂，咁真係唔好搞。咁真係唔好搞喎，因為佢哋嗰個諗法就真係話，喂，我哋咁撚虛張聲勢嚇鳩佢，佢都係越嚟越硬，咁我哋真係無謂做，搞花自己嘅底。 唔係，其實我哋又唔想解釋我哋嘅立場嘅，即係我哋過去對呢個所謂佔領中環咧興趣缺缺，嗰、那個道理係好清楚嘅。第一，你真係嗰個目標好模糊， 係 係嘛？第二，你呢班人即係嗰個抗爭嘅道德勇氣咧，我哋都好懷疑。仲有第三咧，就係、是、你經過咁長嘅時間咧，你係消耗咗啲文氣，係咪啊？好多時即係要一鼓作氣噶嘛，啱唔啱啊？即係你如果唔係一鼓作氣，係嘛？即係一再衰竭，而家係，咁你到最後喂，去到已經人大嗰個所謂政改框架出咗嚟，跟住李飛翻嚟，唔係李飛嗰班咁嘅人嚟香港鳩噏，你都冇辦法刺激起嗰啲。所謂抗爭嘅嗰個民意嘅話，咁邊有得搞啫？ 唔係佢除咗刺激唔起，就係翻翻你頭先講個問題，除咗刺激唔起個抗爭嘅民意嘅時候，係有人抗爭嗰陣，佢故意唔撚理啊嘛。 係啊， 喂，呢、這個真係超荒謬噶嘛！即係雖然呢一次長少咗講埋呢一 part， 喂，呢、這個超荒謬，因為你未翻嚟，你喺台灣。你未翻嚟，你喺台灣嗰陣嗰幾日，人大落閘嗰個決定，跟住嗰班人又出嚟合照，又出嚟聯署，然之後班撚樣就係咁問黃毓民去咗邊。OK， 問我喺我呢邊，冇揾我， 又冇揾過你喎、啊，跟住又話揾你唔到喎、啊，嚇、啊，同傳媒講就話揾你唔到喎、啊。 唔係嗰日啲記者打俾我，我喺呢個肯丁公園，屌你，我起碼接十個記者電話，咁嗰啲記者話佢話揾你唔到，咁我點解你又揾到我咧？ 係啊， 係咪好簡單啫嘛？ 係啊， 跟住我 send 個短信俾阿馮檢基話，馮檢基又張國柱揾你，我張國柱從來都冇揾過我喎。 嚇、啊！ 系咪？佢话呢个系唔系佢哋泛民搞嘅，系即系议员通知议员嘅啫，咁样即系讲第一次要符合国际标准嗰个承诺书，系咪？好啦，第二次就系八月三十一号佢哋嗰个集会，跟住就 系一定会否决佢， 要否决佢嗰个又系冇我份咁。 系啦，冇揾过你啦，咁样 系咪又冇我位？咁但系都唔重要。嗱呢一个咧，我就一定会签嘅。 唔系唔系，佢唔揾你唔重要啦，因为系唔系大家都知道你系会反对噶啦。喂，佢唔揾你，然之后有咁多耳语，咁多人耳人问黄毓民去咗边个系问题啊嘛？ 屌你不捻知数， 系咪？ 去咗边？ 系咪？大家意有所指啊嘛？问黄毓民又去咗边啊？咁跟住然之后吓，个大嘅集会，你哋嗰个咁捻大嘅集会，跟住又咁多人啊？问义勇公民去咗边啊？问普罗啲人去咗边啊？咁捻样，我哋去咗边？我哋去咗抗命啊！仆街。 系啊。 屌你老尾， 跟住俾人拉 喺你喺度开波，喺个台度喺度叫叫公民抗命、公民抗命嘅时候，跟住然之后李飞落到嚟就住咗人大决定呢、這个咁嘅抗争嘅目标，我哋咪出捻住嚟抗争咯，冚家铲咪拉鸠晒咯，跟住你唔捻你，你咪我哋去捻咗边？屌你老尾！我哋拘留緊一陣，你哋去撚一邊啊？ 我哋又冇咁樣問嘅，大佬。 係咪？我哋唔會問你，因為你有你做，我哋有我哋做啊嘛。 各有各做。 但係喺我哋喺你問緊我哋去咗邊嘅時候，當我哋真係去做，我哋響應你啦。當我響應你。 唔單止係咁啊！我睇到有個 post 啊，公民黨嘅新界東執委啊，嗰、那個叫乜撚嘢啊？姓彭嗰個契弟，佢話你面目可憎，拘捕有你啊！我屌你老尾！我哋冚家產真係，喂乜撚嘢人嚟㗎？新界東公民黨嘅執委啊！喂大佬咁樣都得？ 佢俾人屌到反艇㗎啦！ 面目可憎，拘捕有理，呢、這個係應該係蕭若元嗰班契弟屌你啦尾講出口嘅，佢哋都冇唔敢講出口，係咪？你新界東乜公民黨新界東執委嗰條僆仔屌你好撲街啦！快啲，喂你喂你你陳家樂唔該你即係教下你啲人啦、啊！你乜撚嘢公民黨啊而家？啊？喂，佢9月1號夜晚俾人拉，係好撚冤枉嘅，都唔講啦。 即係佢個樣面目好啊，真係抵拉！屌你老母，你同嗰班啲愛港之星有咩撚分別啊？ 咪係咯， 嚇乜撚嘢公民黨啊？叫咩名啊？我叫彭乜柒啊？ 彭顯圖， 嚇彭顯圖。 喂，你應該寫封信去呢個公民黨，即係嚇嗰個黨魁梁家傑，新界東嘅即係公民黨支部嘅主委啊主席。同埋寫去呢、這個即係陳家洛公民黨嘅主席，叫佢屌佢交代一件事好喎、啊，真係。 哦，好啊。 喺一個咁嘅抗爭道路上，你唔撚妥我哋唔緊要， 啊、 你唔可以咁樣噶嘛。 係啊， 係咪、啊？所以我成日講，又係我嘅名言，唔好喺 Facebook 度打飛機，實出事嘅。OK， 包括呢個陳偉業就喺飛，就係、是、屌你 Facebook 打飛機翻唔撚到轉頭。唔係跟住成班燒粉翻唔撚到轉頭，焗撚住砌我，屌你劉家雄捧你做主席都冇撚用，日日喺度單單打打，屌你諗乜即係突顯自己繼續係小人，屌你老母冇前途，屌你諗乜有乜撚嘢用咧？即係我都覺得好撚悲慘，見到你把唔家產係咪？ 但佢其後就再發表個聲明啦。 哇！這個聲明仲撲街喎，佢話今日本人嘅面目可憎，理應拘捕言論有點過火，故聽從黨內人士意見之後咧，為發出此言論，向受影響人士致歉。 我屌啦！你同邊個致歉啊？你 受影響人士， 邊個受影響人士啊？咁唔開得名噶， 社會上面目可憎嘅人啦、啊，咁樣。喂，唔好嘥咁多時間去評論佢啦，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